舍得用料，舍得用工。真正广西横县的茉莉花、真正的一斤茉莉花茶要舍得用到5到6斤的鲜茉莉花、真正的7天7夜基本不合眼的给您熏制给您印制、真正的采用青城山高海拔的1100米以上的好茶青、所以才能出来这么好的茉莉花的味道。 这么好的茉莉花茶在市场上真的是不便宜。 对，这是大几百块钱一斤的品质、 大几百块钱一斤的品质。另外一点就是它在市场上，在北京市场上很难寻到、因为 对 四川离咱这儿确实有点远啊。 对，带着一份怎么说呢，对咱北京的老朋友的一个朋友之间的这份情谊、特别给咱们今天一个特别的组合。今天是3斤、6袋，然后3个礼提，等于给大家499块钱。 499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刚才丽香也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再跟您强调一下，只有在节目播出时间才有这3斤啊， 错过直播就是2斤了。 赶紧拨打电话吧，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一首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唐代古诗，说的是重阳节这一天，全家人都应该一起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还要吃重阳糕，祭拜先祖的同时呢，期盼家里长辈的安康。而现如今啊，除了中秋、春节这样的大节啊，可以全家人坐在一起唠唠家常之外，最多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和微信了。 上了年纪的人身体上难免会有一些小毛病，血压高需戒躁，血糖高需降糖，血脂高呢需慎食，还有关节疼痛、腿脚无力、牙齿脱落等等。总之50岁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少吃点想着吃已经成为退休后的主要功课了。 控制饮食的同时又得保证营养的摄取，这的确是个问题。所以我推荐您可以每天喝杯瑞麟羊奶粉，蛋白质分子只有普通奶的1/3，640毫克的钙巩固骨骼和牙齿，7.5毫克的铁是血红细胞的组成部分，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可以每天满足营养的需要。而今天的价格啊，更是一份惊喜了。 没错，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258元，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防潮纯净。那之前的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而本档活动当中呢，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的朋友，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盒只要84块钱，比直供价呢还要再便宜15块。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还不止啊，凡是活动时间内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只要您是参与了本档重阳节的羊奶活动，就能白得一瓶冷榨的亚麻籽油。别怀疑啊，就是您在超市里看到的100多一瓶的亚麻籽油啊，健康的亚麻籽油。那今天成功订购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但是因为这个亚麻籽油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只有50瓶的免费赠送。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手机尾号2358的朋友说啊，已经喝瑞麟羊奶呢1年多了，今天订6盒送1盒，不就等于羊 羊奶粉价格打折了吗？ 哎， 那肯定是适合咱们的老会员。 嗯， 还有8574的这个朋友说啊，年纪大了，很多东西要忌口，但是每天一杯羊奶一直在坚持。 嗯， 喝下去呢，胃里暖暖的，很舒服，而且身体啊也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是的，羊奶啊，它虽然不是保健品， 嗯， 它和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是一样的，是需要每天坚持和日常保障的。那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呢，不含蔗糖，不含违禁成分，不含违禁物质，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是符合标准的，还特别针对中老年朋友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等，在保证羊奶营养物质的同时，做到了1+1=2的健康标准。 是， 如果您是需要忌口、需要控制饮食，但又想保证营养摄入的朋友，羊奶粉是理想的滋补佳品。 所以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享受3.5个月羊奶滋养的同时，就免费赠送一瓶亚麻籽油。 嗯， 凉拌、炒菜、蘸饺子吃，又或者直接喝都是可以的。 嗯， 因为亚麻籽油啊，不仅富含了粗蛋白、油酸和氨基酸之外呢，同时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高级脂肪醇、甾醇和氢类等营养物质。就算平时您需要注意少油少盐饮食习惯，但是呢，亚麻籽油却可以放心使用。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父母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瑞麟羊奶粉是陕西富平的金奖乳品，它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增香剂，2小时冷链快运，24小时杀菌成分，温水一冲即化，更好的保留了羊奶的营养成分。 嗯， 所以不仅您可以放心的喝，您的全家都能喝。 是的，现在起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此刻只要594。华到每盒瑞麟羊奶啊，比直供价99还要再便宜15块钱。 嗯， 而且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得。手机尾号1603的朋友说，上次逛超市的时候就想买瓶亚麻籽油的，可一看这个价格都快200了。 哦， 还是瑞麟厂家大气，订掉羊奶粉就能免费送，反正天天是要喝奶的，那就先订2套试一试。 嗯，还有5518的朋友说啊，这爱人平时呢饮食控制的就很辛苦， 哦， 还要少油少盐的。 嗯， 刚好我喝羊奶，他吃亚麻籽油， 哦， 各得所需啊。 是的，瑞麟重阳节专档，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享受6盒送一盒羊奶粉的同时，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瓶亚麻籽油，平时凉拌、炒菜、干喝1小勺都可以。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尽量不要用这个高温加热这个亚麻籽油啊，以免破坏了营养物质。 嗯， 好，看到手机尾号7851-3349，还有6182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如果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处于忙线状态的话，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买羊奶送好油，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奶送油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 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人群相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合并微循环病变，就是微血管病变带来的一些合并症。今天给大家就主要介绍一下呢，就是它对肾脏里头也是主要的是有微循环微血管的病变。肾脏呢也非常重要，而且呢糖尿病病人啊，如果你病的时间越长，病程越长，年纪越大，这个就是控制的好，到了这个10年、20年、30年以后，特别是30年以后，有40%几的人都有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不是说等你到了有尿毒症、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再来注意，而是在你得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说，因为我们讲是一个一个讲，但是它的病变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所以在这个肾脏发生肾功能损害的时候，那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活着，是你做肾移植花销也非常大，如果不匹配不上，然后老做肾透析也是比较痛苦的事儿，而且经济上承受的这个消耗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对于这个就是糖尿病性肾病，这个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凡是到了微血管病变，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的时候，不只只是对这个器官，那对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我们器官的微血管都有一定的改变，那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为了大家更好的了解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肾。我们知道肾脏，大家都知道它这在脊柱的两旁，在这个左右都有，它周围是有脂肪组织包括和衬托着它。人一共大概一个肾有100万个肾单位，5分钟可以沾我们身体的血液滤过一次。其实5分钟身体的血液不管在哪儿的都得到这个肾小球经过一次滤变，经过一次滤过，然后把没有的东西排出去，把有用的东西呢回收回来。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西医还是中医，对于肾的功能都是比较重视的。你比如我们祖国医学认为啊，说肾是主骨生髓，髓通脑，开窍于耳。肾呢为先天之本，就是生命之根，人体的体液之源，滋润濡养五脏六腑，能够维持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这是我们中医的认识。其实中医的认识跟现在西药的科学的发展和进一步的认识呢是非常相通的。 肾小球呢，它随着人体的衰老，就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它会逐渐的减少。人到30岁以后，肾小球每年以1%的速度减少。就是说你不是有肾病的人，你是个正常的人，你是个要一年一年长，你也到60-70岁，甚至活到百年以后。那么这时候呢，你就是每年都以1%的速度，30岁以后那都要这样的下降。它直接影响了肾功能的强弱。肾功能衰退的人呢，可以引起多种病，比如平时啊容易这个腰酸呐、腰疼啊、腿酸腰疼啊、腿脚发力啊，特别是怕冷，容易感冒，抵抗力也比较低，容易发病。头发也枯黄脱落，脸色苍白，牙齿松动，眼圈发黑，然后脸上呢容易长皱纹，显出衰老。小便呢细长或者是滴漓不尽，这个还影响这个肾，还影响我们性的功能，口舌干燥，头晕失眠，耳鸣耳聋，骨质增生，一直到最严重的时候，危及生命的尿毒症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肾脏呢，因为肾脏它所具有的功能是我们别的器官所没有的。你比如这个肾脏呢，它是肾小球，它有一团毛细血管网，是有孔形的，这个毛细血管上是有小孔的，所以这个毛细血管又非常细，它就称为一种血管球。它只有一层内皮细胞，它是一种对大分子小分子有一定选择性的一个滤过器。当血液流过它的时候，血浆中的成分就可以选择性的，我们的这个内皮细胞就可以选择性的滤过，就形成了原尿。在肾小球毛细血管周围呢，它围着一包层的特别薄的一层的基底，它对肾小球的滤过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呢，它可以限制血浆中的大分子蛋白还有血球，包括红血球、白血球，防止它们的漏出。但有病的时候啊，你比如有慢性肾炎呢，或者高血压、动脉硬化，特别是糖尿病，对肾病型基底膜的明显增厚了，就引起了血浆中过滤的成分改变，就是应该滤出去的剩下的成分都可能漏出去了，大小分子的东西都漏出去了，这样呢就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肾脏的正常的功能。那我们肾脏的正常的功能呢，一共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生成尿液，尿液是由肾脏形成的，然后可以排除这个血浆中的尿素、尿酸还有胺类的物质。我们知道尿素主要是在肝脏形成的，但是排出去它是经过肾脏的。还有一个就是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第四个分泌某些物质可以稳定血压，以及分泌促进造血的一些物质，促进吸收钙，这样的材料。所以这个肾脏的功能，不管它是排除身体的废物、有害物质，还是维持酸碱平衡，还是排酸、调节水、电解质，还是有一个内分泌功能。那这些功能呢，在我们不管是哪个人，只要生下来有生命，它是一直维持的。尽管是30几岁以后，它慢慢的衰退，但是我们知道，人各个器官都是三十岁以后，像我们中医讲的，人过三十，日过五，就是说它慢慢都走一个缓慢的衰老的过程。但是我们如果很爱护自己，很爱护我们的肝肾，中医有个理论，肝肾同源，肝肾同治，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的滤过作用啊，它是很强的。比如这个血液流进肾小球的时候，血浆中的水和其他的物质就从肾小球滤过而形成的，刚才说了，就形成了尿液了，这叫原尿。然后呢，肾小管，我刚才讲了，肾小管非常长，80公里到120公里，非常非常长了。这个肾小管呢，它把原尿经过肾小管 99% 的水分又被重吸收，还有葡萄糖啊，还有蛋白质啊等物质也完全重吸收到血液内，像钠离子啊、钙离子、钠离子啊，还有氯离子、水和尿素，虽然在肾小管各段均有吸收，但是呢它主要是在禁区小管内，在那部分吸收。肾小管和稽核小管的分泌作用啊，尿中有相当一部分物质是从肾小管和稽核管的上皮细胞分泌，然后或者排泄到这个管腔中的。所以这个肾的排毒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肝脏一样啊，也有好几个它排毒的方法，各种方法来维护我们身体，不要毒素在我们身体内。因为毒素如果肝脏解毒功能不好的话，它会随着血液到我们全身各地，特别是到脑细胞，那就引起脑细胞的损伤。人的这个毒性物质在我们这个肾脏主要是什么排除呢？一个就是尿素，尿素呢是蛋白和氨基酸分解代谢的最终产物，也是氨在肝脏内进行解毒的产物。正常人的尿素都是尿中排除的，每天啊尿中排除的尿素大概10到30克，如果你吃的蛋白越多，尿排除的尿素就越多，因为它是这个蛋白和氨基酸它这个分解以后形成的。还一个就是尿酸，我们正常人呢，有其中有在血液中25%跟血浆蛋白结合，大部分游离的钙它溶解在血浆中，可以自由的滤过，通过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禁区的肾小管主要是分泌尿酸，大部分排除呢都可以重吸收，经过重吸收分泌再重吸收的过程，最后尿呢排除的尿酸就是肾小球滤过了6%到10%，每天这个尿酸大概是0.1到1.0克。再有就是我们血中的血中的肌酐或者是肌酸，这个大家都清楚啊，在查肾功能的时候一般都要看它。那这类物质呢也是经过了肾小管的一些复杂的作用，然后呢正常人的尿中啊没有这个肌酐排除，肌酐主要是肌酸通过不可逆的脱水反应在肌肉中慢慢形成，然后排到血液中，再随着尿排除，因此肌酐的排泄量不受这个食物的影响，跟机体的肌肉的总量有关系。不管是什么，这几种特别是这三种尿素啊尿酸啊还有肌酐啊或者是肌酸啊，这些是代表了我们肾脏的解毒功能，如果他们在身体里含量高了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肾的正常的生理功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灵芝啊现在的研究10大类150多种，其中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非常强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在你用的过程中，只要用灵芝用的时间越长，它们会发生这个对你身体双向调整，维持平衡稳定的状态会越好，而且疾病的这个经常用灵芝的人呢，一个在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上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这个灵芝啊它是有多种营养物质组成，同时有非常多种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组成。那么现在这个专家们说啊，说现在没有发现另外的一种物质比灵芝含有的这些有效成分更多，对我们人体啊起到的作用更全面的物质，所以对于这个在预防上它会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因为它是对我们全身的对组织器官和细胞都会起作用的，而且它这个面也是比较广的。还有就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使得我们的康复和自愈能力增加，这些呢原因就是因为灵芝它的特性，它不是对于某个器官或者某个病，而是它对于全身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它有灵芝酸呢，还有大量维生素 B 族的物质啊，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它起作用的结果呢，它可以有效的修复人体失衡的神经系统，这样神经系统一这个平衡了以后，那我们知道啊，那这就对于我们这个比如有这个烦躁啊或者睡眠不好啊或者焦虑啊怕冷啊腰背酸疼啊乏力啊食欲不好这些现象呢，就可以由于神经的修复和平衡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比如它这个可以这个大脑皮层呢可以控制和影响在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功能，让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平衡，这种平衡就能够使着我们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比如它有镇静的作用，